是小汽车，但这刻只有君你伴我，虽说相偶遇未言感谢，话不尽东拉西扯，但也知道如今你共我，心里都庆幸相识在良夜，心灵空虚说不尽，欢笑应怎去舍，难得细讲了几里路，最后依依不舍，愿他日相见不过缘啫，人生命途虽有幻变，坎坷远路未尝苟且，笑应怎去舍，难得细讲了几里路，最后依依不舍，愿他日相见不过缘啫，人生命途虽有幻变，坎坷远路未尝苟且。